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14面啊，714面，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从第四来看起啊，四，佛见深重，念佛相续，世界。弥陀本愿之核心，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三根普被，万类其寿，凡夫发心，十念顿真不退，大事行经，十地不离念佛。是故凡夫念佛而得往生。我们从这里看起啊，前面见到西方世界一真庄严啊，看到许许多多这些景观，我们很多问题从这个地方体会得到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啊？我们跟它一对比，实在是那边的教学非常普遍啊，我们这个地方现在也有相似的这些科学技术，我们没做。让我们想起来，早年，这是60年前的事情，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告诉我，这个话不止讲一次，讲了好几次，所以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电视这个东西不能够侵蚀，这是个非常好的工具，要能够用得恰当，可以把整个世界带向和平、繁荣、兴旺、幸福。如果用得不妥当呢，它会把这个世界带到动乱，甚至于灭亡。啊，所以他教我，将来有这个机缘，要好好的利用它。啊，我们在当时对这桩事情不敢想象，为什么？这个用钱太多，啊，不敢想象。没有想到呢，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个缘居然成熟。啊，是居士同修们他们自己做的，啊，做成功了。我们用网络，差不多有20年的历史，啊，很早我们就用了。用卫星呢，是03年元旦开始，到现在9年多了。啊，确实产生很大的效果。啊，这电视台啊是别人的， 啊，播言我的这些讲经教学啊，很难得，但是不完全理想啊，他还是播得太杂了啊，这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是讲经教学念佛，用我们的话来说，24小时不中断了。你随时随处啊，你见到的是正法，听到的是正法，虽然不可能生起邪念，这是那个地方社会美好的来由，不是没有道理的。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两句话在极乐世界可以说是做到啊究竟圆满。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知道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啊，极乐世界它做出来了。啊，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的兑现了。啊，第一个，人之初性本善。这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这是本善的。纯净纯善到基础啊。每个人都是的，啊，本性都是这样的，啊，这善里面呢，那个功德不得了啊，啊，善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道德，啊，圆满的技能，圆满的相好，这个相好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福报啊。啊，中国老祖宗用一个字来代表善。啊，佛法里把这个善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可以说是自信的功德没有一丝毫欠缺。啊，佛菩萨教学的目标啊，目的就是教人明心见性。啊，用现在的话说，开发自信的智慧德相。啊，是你本有的吗？不是从外头来的。没有见性，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透不出来。啊，是向外求啊。向外求，求得很辛苦啊，求得不如法还得造罪业，罪业的果报又变现三途，麻烦可大了。那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佛陀，佛陀明心见性，他明白。你明心见性的跟他一样就都明白了。啊，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呢？佛通通说出来了，一丝毫都没有保留。为什么？诸佛菩萨希望我们赶快成佛。啊，就是赶快明心见性。啊，佛说我们能够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啊，执着这个念头断掉了，你就证阿罗汉。啊，证阿罗汉有什么好处呢？六道轮回没有了。啊，你看 六道里头叫生死轮回，苦啊，这个东西没有了啊，这说明六道轮回不是真的啊，好像在做噩梦啊，从噩梦当中醒过来了。噩梦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执着啊，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以为它真有啊，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因没有了，果报就没有了。那再进一步呢，不但没有执着，分别也没有了啊，起心动念也没有了，那就恭喜你，你成佛了啊，你回归到你本来是佛了啊，我们老祖宗讲你回归性善了，本性本善啊，这是靠教育啊啊，只要回头就行了啊，我们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30岁那一年在菩提树下放下了啊，真的佛果，立刻就开始教学啊，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79岁他老人家离开我们人间，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空过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佛如是，那个世界的寿命长，无量寿啊！阿弥陀佛的教学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天天干，没有一天放假，没有一天停课啊！每一天一个人都在这样好的这种教学环境熏陶之下，慢慢的把无始劫来不善的习气啊，自然就断掉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什么是真的，教学是真的啊，让我们想到上古时代伏羲、神农、尧舜到大禹，都是中国人们心目当中所想的大同之治啊！啊，孔子告诉我们的大同之治啊，夏禹，这个夏禹传给儿子啊，王启啊，从他开始，这以后就是家天下了啊，不是先贤与能了啊，王启之前都是先贤与能。皇帝没有把位传给自己儿子啊，玄，真正玄圣贤人，所以中国人称皇帝为圣人啊，他有圣德，把他选出来继承他的王位啊，再选这些大臣啊，这些大臣是贤人， 所以中国的政治，古代的政治，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什么政治？圣贤政治。你不能叫它封建的。那封建是当时的一种方法手段了。啊，手段可以随着时代变的。那制度可以随着时代变的。人不变，圣贤的。所以什么样的制度，圣贤人来做都能做得好。人不是圣贤，什么好的制度都会出乱子。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圣贤怎么来的？教出来的。从小就教。而且最伟大的是母亲呐。啊，你要问圣贤谁教出来的？母亲教出来的。啊，佛法也是这样说法。啊，子女对父母是对母亲的恩更重啊，父亲排在第二位啊。啊，有圣贤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女。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叫女比叫儿子更重要。啊，非常重视女德。啊，为什么？女子有德，教出来的圣贤，不但她家荣耀啊，她能够造福一国，能够造福天下。这真叫大善呐，大福啊。啊，这中国人懂得教育，啊，可以在全世界只有这个族群，啊，他最早知道这个道理，而且真的落实，真做了，啊，那是大同之治。王琦以后到周朝，就夏商周三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小康啊。啊，也相当不错了。啊，爱自己，知道爱别人。啊，关心自己，同样也关心别人。啊，小康之治。从汉到清，啊，小康的局面都没有了，但是还保持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民国以来礼没有了，礼没有了，古人讲社会就会动乱，就会出问题。啊，这个乱题问题，古人所谓的乱世就出现，礼没有了。啊，怎么没有了？不教了。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再把这个社会回到大同？啊，你看看怎么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还是慢慢的把它回归。首先要讲礼教。啊，礼教的根我们这些年提出来，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是根呢，从这做起啊，从这个地方做起，做好了，礼就恢复了，啊，礼乐就恢复了，啊，恢复到中国最近两千年，可以说得上长治久安，啊，从礼乐的时候再向上提升，这才是圣贤。啊，才能提升到小康，由小康再提升就到大同， 大同是圣人之职。啊，能不能恢复？难。啊，理是不变的。啊，这是真理，是永恒的。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可以做得到的。啊，可以恢复的。啊，这是所有人心所期盼的。啊，儒释道三家都有这个理论，都有这个方法，就是真正要有人去实现，啊，去兑现的。啊，古圣先贤所谓的真干。啊，我们明了了真干，从哪里干起？从自己干起。先把自己的念头转过来，啊，把我们这些不善的念头放下，啊，向圣贤学习，向佛菩萨学习，啊，用什么方法来干呢？要用教学，啊，这个目标我们一生能不能完成呢？不能。我们只能做第一步，像盖房子一样，我们能盖第一层，第二层是下一代盖，第三层是第三代盖。啊，大概要多长的时间我们能够恢复到小康？啊，恢复到2000年来这个成品，差不多是3代到4代。啊，恢复到小康夏商周那个时候的时候，至少差不多要7代。啊，真干，代代都不放松，啊，都是往上提升，啊，不会往下坠落的。啊，古德所说，学习上讲的，7年小成，9年大成，啊，9代之后啊。可以能恢复到大同，啊，恢复到尧舜禹王那个时代，啊，9代努力可以，啊，别认为我们这一代不可能，那绝对做不到的，啊，我们这一代把基础做好，啊，让下一代慢慢向上提升，啊，不是做不到。啊，我们老祖宗曾经做过的，我们对他要有信心。啊，今天的乱世，啊，乱世要用圣人的心来对待。啊，圣人是什么心呢？仁义忠恕。这圣人的心啊，啊，人是爱人呐，啊，推己及人，义是循礼，齐心动念，要遵守啊，原理原则，啊，也就是和谦。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啊，这个是总的原则。啊，必须要懂得，要遵守。运用的手段呢，就是忠恕。啊，忠是什么呢？凭良心。你看，忠这个字。啊，忠心，心摆在当中，不偏不邪，这就叫忠。啊，没有邪思，没有偏见，叫大公无私，这叫忠啊！啊，以这个存心，啊，对待万事万物。现在人都造罪业，要原谅他。 啊，所造一切的过失一笔勾销，不要再问了，叫恕啊，这是恕道啊。转变一定从稳定当中去变，如果不用恕道啊，用法律来制裁，天下大乱。秦始皇统一中国，不懂得恕道，用严厉的法律，15年亡国。啊，汉高祖懂得用恕道，他享国400年。为什么？你能饶恕人，人家心安。造着一切罪业的时候，为什么造的？没人教吗？国家没教，社会没教，家庭没有教，我们佛也用恕道啊。这个经文我前面读过了啊。人为什么造这些罪业？先人无知，你的父母不懂，不但你父母不懂，你祖父母也不懂，你曾祖父母也不懂，大概要回到高祖父母才有点印象。是我们传统文化丢掉至少150年来，150年多少代啊？啊，所以今天人做错事情你不能怪他，你怪他就错了啊。无论他造的什么错事情都不要不提了，一笔勾销啊，都不追究了，把心定下来，好好的学老祖宗的教诲，这就对了啊。老祖宗东西学了，这佛经上学了，你就恍然大悟，你就开悟，你就明白了。明白了之后，你就回到圣贤，你就回到佛菩萨，你就不会再做错事了啊。所以不可以用这法，用这法是决定错误的啊。越是在乱世，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啊。稳定当中来求学，来讲学啊。孔子在那个时代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乱世，春秋战国啊，前后差不多500年了，才恢复正常啊。我们今天碰到第二次啊，可以说现在这个全世界局势跟中国春秋战国非常相似。啊，我们看看那个时候这些圣贤采取什么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啊，孔子在那个时候就是用4个字：仁义忠恕。啊，今天我们用这4个字还是很有效。啊，首先叫人心定下来，不要再背他。无论干什么错事情啊，都不要去追究了啊。大家把心定下来，好好的来学习老祖宗的教诲啊。那么今天学习老祖宗最难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大家对老祖宗丧失信心。读老祖宗读书的时候里面打很多问号，啊，这也不能怪他。为什么呢？我们把他丢在了后头带，受现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影响，西方人是怀疑，他不相信人是善人，他认为人本性是恶的，不是善的啊，跟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 完全相反啊，跟佛法讲的也是完全相反。但是我们把这些道理讲给他听，他想想也很有道理啊。有人曾经问过我啊，这些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啊，问我今天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能够用仁义忠恕就有和平啊，不懂得用这个，社会会动乱，不能解决问题啊。在大乘佛法，在汤恩比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问题啊，要用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就是仁义忠恕，大乘佛法真诚慈悲。啊，慈悲就是原谅别人，爱护别人。啊，不要去责备别人，要好好的教他。啊，教自己要带头。教的人自己没有做到，别人不会相信。啊，你自己真正做到了，别人对你有信心了。啊，才肯跟你学啊，所以教人先教自己啊，我们要救人先救自己啊，救社会救世界还是从救自己开始啊，自己没有提升到的甚不敢说，至少要提升到贤人君子的境界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佛的地位我们提不到，菩萨可以做到，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啊，前面十个阶级是不难做到的。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发奋啊。那么最大的障碍，经典上讲的太多了，儒跟道都讲啊，最大的障碍是欲望这个东西，的确是害人啊。对于我们的生活，不追求奢侈啊，求什么呢？求知足。儒释道都说，知足常乐啊，知足你心就安了。啊，我们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够了，多自在。啊，身心没有压力啊，起心动念，远离贪嗔痴慢，远离杀盗淫妄，你心就安了啊，心安了，智慧就生起来了啊，所以你不生烦恼，生智慧，这个里头其乐无穷啊。啊，古时候人体会得的很多。啊，所以说世味哪有乏味浓。啊，世间是享受世间财色名食睡这些乐。啊，乏味是读书啊。是把自己提到圣贤这个境界呀。 这个境界比世间人天都快乐。不但人间的富贵，天人的富贵都比不上。啊，所以中国谚语又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啊。啊，孔子为我们实现的。啊，孔子是平民。在鲁国做司寇，只做了3个月就下台了。啊，那个时候一个国就等于像现在一个县一样。啊，中国在那时候没统一。啊，所以叫诸侯国。啊，周朝，这书上记载的很清楚。周朝诸侯国有多少啊？800多。范围并不大了，从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就是这一个面积里头有800多个诸侯国。啊，我们看到大国100里，啊，它的方圆100里，大国小国30里，那就像现在这个比村庄大一点，小镇了。啊，那就是一国。啊，那个时候的天子是什么？是人家尊圣他的称号。啊，没有政治，他没有统一啊。啊，你看，所以叫商，以70里，啊，这就陈汤啊。啊，夏禹王。啊，这夏商周，商是第二代。啊，陈汤，夏是400年。啊，陈汤这个国，他的国只有70里。啊，他被所有诸侯国尊崇为天子。他办得好啊，政治办得好啊，大家都向他学习啊。啊，尊他为天子。你这个小地方，一个小镇，一个小县，做得好，做成全世界的好榜样，人家就尊称你为天子，是这是天子这么来的。啊，周文王他的国大一点，100里。啊，文王100里。啊，受诸侯的这个尊重，称他为天子。啊，汤以70里而望天下，文王100里而望天下。啊，那是什么？以道德，啊，以政治的至极成绩，感化所有的这些诸侯国。向他学习，那不是用武力啊！每一个诸侯国都听话，都向他学习，而且的时候都服从他，都听从他。啊，这样好的制度，我们能不能恢复？能恢复。希望将来全世界成为一家。啊，这也是许许多多至死仁人的理想。啊，全世界统一成一家了，那个统一是在讲，就是周朝那个时候，你做得好，大家都听你，大家向你学习。啊，是这样的。啊，英国汤恩比说：“谁有资格来领导全世界？”他说：“中国人。”啊，他是一个世界文化史的权威。 啊，为什么说中国人有资格呢？中国人有2000多年统一的经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现在还是统一。啊，2000多年的时候始终维持统一的局面，所以他有统治的智慧，有统治的方法，有统治的经验，有统治的成就。啊，这在西方找不到。罗马帝国统治欧洲1000年，亡国之后，欧洲到现在都不能统一。汤恩比说的话，对，一点都没说错。啊，可是要统一全世界，需要儒释道的智慧，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儒释道三家。啊，中国历代帝王没有不在这样下功夫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不能不知道的啊。手段就是教育啊，永远记住，人是教得好的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做了实验，证明了一点都不错，很快3-4个月人的良心就唤醒了啊，不敢违背良心，它自动自发的啊，虽然我们做的时间很短，这影响很大啊，特别在国外，国外的影响的时候比国内要大啊。马来西亚在做，台湾在做，日本是非常想做啊，积极在筹备，他们要派几个老师啊，10到30个人啊，送去给蔡老师、蔡立旭去培训啊。教育的成败关键在老师啊，老师真的是贤人君子，他才能把这种事情做好啊，他先要做到啊，方法就是儒释道三个根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教人的人必须先把它彻底做到啊，你教人，人就服了。所以教学为先呢。那么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呢啊，佛带头啊，那他的弟子，弟子当中有成就的叫大菩萨啊，世尊当年在世，这些弟子们在四啊，佛之内是中心，佛之总部啊，四周围每一个国家地区去讲经教学啊，每一年有3个月回到佛陀的身边，接受我再教育啊，9个月他去教别人，3个月回到老师身边再教育。 啊，这三个月，这是讲下安居啊，印度雨季有三个月，出去徒步什么都不方便，所以都回到释迦牟尼佛身边，啊，接受再教育，啊，他们自己也不断向上提升。啊，这个再教育每年三个月，也没有中断过。啊，年年都要举行。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宫廷，啊，皇宫里面，这些帝王、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到宫廷里面去讲学啊，皇帝也要学带头啊，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一起来学习啊，前些朝代时间久远了啊，我们想想他教学的内容啊，不容易再找了，是清朝留下完整的资料，在四库全书里头啊，我翻四库全书很喜欢看这一部分，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讲经呢，皇上带这些人听啊，他讲些什么啊，那么他的讲义现在在四库里头啊，国家领导人好学，带动全国人都好学，上行下效嘛，啊，所以在清朝，乾隆、雍正、康熙这三朝成为盛世啊，真的不是假的，太平盛世啊。啊，康熙61年，乾隆60年，雍正13年。加上嘉庆前面这一半一段时期150年啊，清朝建国150年太平盛世，国力是全世界第一啊，是东方最富强的一个大国啊，怎么来的？教出来的啊！你看看这些帝王，他对教育多重视啊！自己是真学真干，都不是假的啊！皇帝当中，特别是雍正啊，可以说儒释道他真下了功夫啊。啊，一般专家学者不如他。啊，这是他没有做皇帝之前下的苦功。啊，他真的通达。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前面是讲他学习讲经教学相续不断了。这个地方讲念佛。啊，你看看慎重念佛相续也是不断啊，世界弥陀本愿的核心呢啊，阿弥陀佛用这个方法把我们一切心里面的杂念啊，不善的念头用这个方法把它扫除干净啊，你没有事情的时候别想别的 想经典里面的教训，不想经典教训呢，你就念阿弥陀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如果你不想经中教训，又不念佛，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出毛病啊，不让你有杂念生出来，这个方法好极了。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这佛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真心呐、啊，这就是本善，这就是佛心。那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啊，如果用戒定慧三学，清净是戒，啊，持戒得清净心，平等是定，啊，不平等决定得不到定，啊，有戒有定，智慧就开了。下面觉是智慧开了，啊，他怎么会做错事情啊？啊，这个方法好极了，很容易学，不难，人人都学得到。啊，一尘怨海，六字洪明，三根普被，万力起手啊！啊，这就是讲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啊，太完美了。啊，让人断烦恼，生智慧。啊，无论什么人都能够做得到。啊，不论根性高下，啊，程度浅深，啊，业障厚薄都没关系，通通能够生效。凡夫发心，十念顿真不退。这是讲到究竟处。啊，不敌凡夫啊，真正发心，听经念佛，临终十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三不退。三不退是阿惟越智菩萨，这大菩萨的境界，这不是普通人呐！啊，这是凡夫，能够有菩萨一样的成就。下面大士行经，大士是大菩萨的尊称。啊，什么样的菩萨呢？化身菩萨，真的化身的。啊，真的化身，也就是说，超越十法界了，不止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是小身，超越十法界这大身，啊，大师心经，十地不离念。啊，十地是菩萨最高的阶段，从初地到十地这十个位次，他们用什么？用什么功？怎么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华严经上说的，是故凡夫念佛而得往生啊，决定往生，学佛修大乘，首先你要相信，你要肯定人没有生死啊，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每个人 都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什么？是身体。身体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如果我要有生死，那就没有轮回了。我没生死啊，身体有生死啊，身体用的时间久了，不太灵光了，换个身体。啊，这身体不要了，就身体死了，我没有死。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下一次换个身体，换什么样身体？总得越换越好啊，不能越换越差了。啊，这就对了。啊，我们愿意换个出生身体吗？不希望。啊，希望我们的身体越换越好。啊，来生到人间来，换一个更有福报、富贵的身体。啊，如果智慧稍微高一点，人，我不想做人，我到天上去，天上人福报大，寿命长。啊，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上去，第一层，啊，这是大阶段，不是为小阶段，小阶段的很多，啊，讲这个大的层次，四王天。四王天的寿命，啊，先说四王天的一天有时差，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啊，一天是人间五十年，一年也是360天，啊，它是一个圆周，啊，是个圆周，啊，360天，它的寿命是500岁，啊，是他们那个地方的500岁，你想寿命多长？啊，一天人间500年，我们人间活100岁，四万天开2天。啊，再往上去，忉利天，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啊，忉利天，忉利天的一天是人间100年，寿命是1000岁。啊，中国号称5000年。在这个忉利天，啊，1000年10天的，5000年50天的，啊，他的寿命1000岁，啊，越往上去，倍倍增加，啊，所以很多人羡慕升天呢，天上福报大了，寿命是5福当中的一个。啊，所以人要力争上游，要往上去啊！啊，当然最好的是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寿命是无量寿啊！真把问题解决了，升天没解决问题啊！寿命虽然长，还是到时间，寿命完了还有生死。啊，你还得再去找个身体。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到极乐世界，我们今天看到经本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前面阿弥陀佛现身为释迦牟尼佛做证明，啊，佛所讲的话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大自在啊！ 啊，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啊，时间没有了，你可以回到过去，你也可以进入未来。啊，我们过去是什么？生生世世，无论在哪一道所经历过的，你全都看到了。啊，你有能力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啊，这个不是假的。我们一般人在禅定当中就能突破。空间为此啊，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学术界开始讨论了啊。以前认为这个是迷信，是假的啊，现在科学家在做这个工作啊。台湾大学的校长，他做了15年。啊，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来实验，真的不是假的。啊，小孩4、5、6岁的小孩，啊，有一些能够记得过去生中的状况，啊，他能说得出来，根据他所说的。再做详细调查，真有，都不是假的。啊，他跟过去生中他居住的地方，他没去过。带他去的时候，啊，这个建筑物有一些还存在的，他能指出来，啊，哪个地方有什么建筑。小孩第一次去，从来没去过，好像很熟悉。他过去生在这住过。啊，他的家，他的父母是谁？啊，他都能说得明白。啊，走到他过去家里面，他很熟悉。啊，这种案件已经有几千个例子啊，只是现在科学界的时候还不愿意把这个公开啊。这个境界是超物理的现象啊，它真有啊。现在科学家对这很热衷啊，对这个很有兴趣。大学里面开课程啊，来专门研究这个东西。那催眠是属于其中之一啊，方法的其中之一啊，透了很多信息跟我们啊，说明宇宙非常神秘，非常的微妙啊，不是单纯的，我们无法想象啊。佛经当中常常用一句话形容它，叫不可思议啊。佛教导我们依照经上所讲的理论方法去修行，你自己就能够证得。啊，所说的境界绝不是虚妄的啊，绝不是想象当中所说的，不是啊，有真实境界存在，就是宇宙之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维次空间，高维次的能够看到低维次的，低维次看不到高维次啊。我们地球人生活在三维空间， 啊，加上时间，这称之为思维。啊，思维以上的我们不知道。啊，他们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禅定窥途。啊，禅定是什么？把妄想、分别、执着暂时放下。这境界就现前。啊，佛法鼓励我们去做实验。啊，证明的这些东西存在。所以既往生疑呢，任佛念佛，念念相续，经未来际，这个三句话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啊，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学习。啊，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你保持清净平等觉。啊，永远保持心是清净的，不受染污，是平等的，不起高下。啊，高是傲慢，下是自卑。啊，这些现象统统没有，所以平常心就是道，平常心就是真心，啊，道就是真心。哎，心里面有杂念，不是真心；心里头有高下，不是真心，那是妄心。如何把妄心换成真心？这样有方法。念佛这个方法是最殊胜的，最容易学到的。啊，真正把清净平等就念出来了，那就是。我们把妄心舍掉，真心找回来了，这就叫成佛。啊，你先找清净心找出来，找回来了，你就是阿罗汉；平等心找回来了，你就是菩萨；那个觉悟的心找回来了，你就成佛了。所以，这是佛法的三个阶段。啊，三种不同的境界，所以找回来之后，他这个方法并不舍掉，他还是念念相续，经未来际。那自己成就了，为什么还念？还有很多人没成就啊，帮助他们。啊，自己成就之后帮助别人。用什么方法？还是用老方法。我用这个方法成就的，我就用这个方法教别人。啊，念佛的方法很多，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个念佛？啊，印光大师距离我们最近，他是在抗战时候啊，抗战当中圆寂的，啊，距离我们现在七八十年的样子，啊，他教给我们的方法，舍念法，啊，他用三个清楚，你就能学心了。第一个是你这个。佛号念得清楚，不要念太快啊！南无阿弥陀佛，那这样念，字字清楚啊，听得清楚，耳朵听我自己念佛的声音，听得清楚，记得清楚，我这句佛号在十句佛号当中是第几句？啊，这三个清楚啊，妄念就不容易渗透进去。 啊，你就容易得清净心。啊，他自己一生用这个方法，啊，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我们有不少同学做实验，啊，念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果然有效。为什么？平常念佛有杂念呢？用这个方法念半个小时，哎，这半个小时好像没有杂念进来，啊，只记到十，这就是心理记，啊，从一到十句，十句完了还是从一到十，就是从一到十，从一到十这样下去，不要十一十二，不要记这个，啊，开始学头两天比较辛苦一点。三四天就入境界，这是个好方法了。啊，念佛不是为别的，就是把杂念丢掉啊。啊，杂念是妄心，杂念是乱心，啊，是烦恼的根源。啊，让我们心恢复清净，恢复平等。啊，清净平等是最健康的心态。这故佛特施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弥勒菩萨，令亲作啊亲见作证啊，啊，弥勒菩萨亲自看到，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第五。佛令呢，见诸鸟说法，一阵小本中，小本是阿弥陀经，经里都说，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啊，极乐世界有鸟，鸟不是畜生道，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相信。啊，你看我们现在科学做出了很多东西，啊，机器人，啊，它也很灵活，啊，要做成这个小鸟也会唱歌，啊，也会说话，啊，我们这个世界能做得出来，阿弥陀佛也会做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树木花草都能说话，都能说法，啊，都会念佛，啊，这是说明整个环境，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你都能听到讲经的声音，都能听到念佛的声音。这个世界好啊。啊，早年我都是在美国的时候想，我们怎样建一个弥陀村。啊，弥陀村里面这有很多树木，那树上的时候都装起，这像念佛机一样，他会念佛；装小喇叭的时候，他会讲经。无论走到哪里，你听到讲经，啊，你听到佛号，啊，在这个小区域之内，啊，也像小极乐世界一样。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叫你别忘记。啊，这个环境容易成就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很多启示，啊，很多值得我们去模仿，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弥勒说，彼佛彼过人民啊，有太深者，若佛见佛啊，你有没有见到？弥勒白言，世尊，过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中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过人民 有胎生者，有化生者。啊，弥勒菩萨见到了。啊，实际上这个胎生不是真的胎生，啊，也是莲花化身，啊，但是他有业障，他业障很重，到极乐世界去，他们不能够立刻见佛，啊，不能够立刻闻法，像极乐世界的那些人一般正常的活动，啊，他都没有，这就是他的苦处，他也是比喻苦，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胎生者，有化生者，极乐有胎生、化生的两类。啊，于莲花中啊，自然化生，这叫做化生。啊，化生呢，一定有品位。四徒三辈九品，啊，通通是莲花化身。那胎生怎么回事情呢？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极乐。有没有？有。人家跟你讲极乐世界，半信半疑，这么好的事情啊，我试试看，那是成功了呢。那我就占了便宜了，不成功就算了。啊，我本来就不相信这个事情，是用怀疑的心、试验的心，啊，他专心念佛，他也往生了。啊，往生真的是莲花化身，但是那个莲花它不开，在莲包里头，它没有开放，所以。他见不到佛啊，要多久莲花在开放呢？他的怀疑的心没有了，莲花就开放了。那要多久时间？最长500岁，500岁不是极乐世界，我们这个人间，我们人间500年，这最长的啊。如果短的，大概3-5个月。莲花就开了啊！只要你不再怀疑了，真的，它花就开了啊！如果疑情还没断，花就不开啊！但是最长不会超过500年啊！就这么个意思。以疑惑心，你看他真修啊，真干呐 啊！修诸功德，愿生极乐。他心愿具足啊，就是有怀疑。下面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于佛无智啊，疑惑不信啊。佛有五种智慧，他对这个不太相信，然忧心罪福啊，他还相信有六道，相信有极乐世界啊，造作罪业，这三途苦报啊，念佛呢，这是大福报啊，他肯干，所以修习善本呢，生极乐国。善本就是念佛啊，这个词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一句名号里面无量智慧，无量福德啊，所以前面跟我们说过啊，十地菩萨了，十宗不离念佛。十是初地菩萨，宗是十地菩萨。十宗就是从初地到十地，他修什么？全是念阿弥陀佛。啊，这是举这么一个华严经上的。啊，你说这个是假的？十地菩萨为什么修这个法门？啊，十地菩萨智慧福德 可以说我们无法思议也。那么大的福德智慧，他念阿弥陀佛，他不修别的法门啊，这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说，但于五百岁中花不开放，处花台中啊不能见佛闻法，故曰胎生鹤鸣遍地啊。他不是真的胎生啊，他在莲花里头花不开啊，见不到三宝啊。会俗语，胎生的譬如胎生人，出生之时人法未成啊，只他还没成人，婴儿啊。这胎呢，言行暗啊，暗是什么？智慧不能现前啊，不是没有智慧啊，他在婴儿啊，智慧的能都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啊。实际上胎儿是很聪明的啊，千万不能够疏忽。小孩生下来，他睁开眼睛会看，他会听啊，他很懂事，他已经在学习了，在模仿啊。所以中国古老的教育确实是从胎教开始啊，这个古礼里头有啊，怀孕的礼啊，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做母亲的人，他的起心动念影响胎儿。如果他的心念都成正，这个胎儿得到是正；如果他有邪思、不正当的这个念头，也影响小孩。啊，这小孩的根就坏了。啊，母亲言行举止也影响胎儿。啊，所以怀胎这十个月当中，要求的是，像文王的母亲，那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啊，言不是卧色。啊，难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恶言，口不出恶言，啊，他都能做到啊。啊，举止都不违背礼节，是小孩端正。啊，谁做母亲的人一定要晓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影响胎儿。小孩出生之后，那个《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也不是教小孩背呀，啊，讲给他听，不是的，是父母做到，把《弟子规》表演出来，让小孩看。啊，古代是大家庭啊，所以父母那是年纪还轻，祖父母还在，你看他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啊友爱兄弟啊，都表演出来让孩子小孩看啊。在小孩面前的时候，就是把《弟子规》演出来，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叫扎根教育，小孩全学会了啊。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三岁看八十啊，这个三岁 养下来的根八十都不会变，根深蒂固啊。啊，中国人是怎么教出来的，我们就明白了。谁的功劳？母亲的功劳啊。啊，中国妇女在古时候的社会地位很高啊。啊，一般人不了解，误会了，以为好像妇女在中国古时候没地位，错了。啊，古礼里面讲啊，啊，丈夫要尊重这个妻子，啊，对他要有礼啊。为什么？他帮助你家传宗接代呀，是你们家祖宗的恩人呐。你要不要孝顺祖宗？孝顺祖宗，你要敬重你的太太。啊，你家里头后来有没有圣贤，全靠他。啊，那对儿女的时候要尊重啊，为什么呢？他传宗接代的，你不可以小看他。所以你读中国古礼就很有味道。啊，这是外国没有的东西啊。啊，所以中国古时候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君子出世。啊，这个时代怎么会没有？不可能没有嘛。只是没教啊。啊，好好的一教，圣贤君子就出来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唐池做的实验成功了，看到了。啊，人那个念头一转，就是君子。啊，他的思维，啊，他的行为就不一样啊。啊，完全换了一个人了。啊，所以我们相信老祖宗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人心本善。释迦牟尼佛不是中国人。啊，他的法是他灭度之后一千年才传到中国。啊，最早传到中国来汉朝。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啊，佛经上所讲的跟中国老祖宗所讲的是一样的。他们没见过面，没通过信息。啊，说出来一样的意思。啊，都重视胎教，都懂得这个胎教的道理。啊，所以佛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我们这个沉浸的心从这升起来的。啊，这有很多同学他们很坦白的来告诉我，佛经上讲得好，孔子也讲得好，我那个沉浸心就是升不起来啊，要怎样才升得起来啊？啊，就是升不起来。那为什么这么显得呢？不相信人性本善。如果相信本善，就像中国老祖宗说，人人都是圣贤。佛讲的人人都是佛菩萨，那恭敬心升起来了。啊，我们对佛有没有恭敬心？有。我们对孔子有没有尊？有。那人人都是孔子，人人都是佛菩萨，我们要用对圣贤恭敬心对一切众生，这就对了。慢慢从这培养啊，转变这个观念要从什么？要从冤亲债主下手。 啊，这个人对我不善，我对他还恭敬，这是真的。那人对我好，我对他恭敬，不稀奇。啊，这个人诽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对他还是恭敬。什么道理？他是佛，他心本善。那对我不好，这是一时误会，一时迷惑，不要去怪他。啊，这个善与不善，这是假的，他本性本善。啊，他有佛心，他将来会成佛。我们的诚信心从这建立啊。啊，要真干啊，不是说说啊。啊，那怎么干法呢？你家里有佛堂，你在佛堂面前给他立长生牌位，你每天做早晚课拜佛给他回向，有真干的，干了三年来告诉我，这净空法师，我照你这个方法去做，可是我现在提到我那个冤亲债主，我还恨他来。他说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功夫还不到家，再干三年，三年还转不过来，再干三年你就会转过来了。哎，不要求他转，先要求我们内心转啊，我们真正来沉浸心生出来啊，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对方要是知道了，他会受感动啊，我是怎么对他，看人家怎么对我啊，不必让他知道啊，啊，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时候，他会生忏悔心啊，所以如根佛都主张化敌为友啊，把对立的人的时候要变成好朋友，化怨为亲，就是冤家的时候要变成亲家，你这个佛法就学通了，你才到佛法真实利益了啊！永远记住，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过去生中结的冤要化解，现在绝不能跟人结缘，人家对我有误会，我们要化解。啊，我们不能把它接在那里，那就错了。啊，所有这些对立还不都是误会吗？啊，不了解，没关系，慢慢就了解了。啊，时间长远了，他就知道了。不积在一时啊，我们天天跟佛这个圣贤经典做朋友啊，每一天跟圣贤人在一起读经，就是在一起啊，没离开圣贤呢，我们走的是圣贤之道啊，啊，不能一天不读经，不能一天不讲经，讲经就是把我们自己学习的心得跟大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分享啊！啊，这个生活多快乐啊！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啊！我们要晓得，过去寺院丛林。天天是讲经教学，跟现在不一样啊，寺院城是学校啊，小规模的，就像现在专科学校啊，专讲一宗的，专讲是一个系列的，大的叫丛林，丛林是大学啊，里面讲堂很多啊，首座和尚分座讲经，就跟像大学一样，他开很多院系 啊，你想学哪个，你就进哪一个讲堂。啊，中国把这个教学丢掉，疏忽了，啊，慢慢演变成金蝉佛寺，最多不过两百年了。两百年之前不是啊。啊，佛法是教育，啊，我在日本讲经，也是讲无量寿经。日本一位法师告诉我，他们在学这个寺院讲经丢掉四百年，啊，所以我跟这些日本出家的朋友们说，无量寿经。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重视啊！中国人学无量寿经的不多，可是日本对无量寿经真下功夫啊！无量寿经的注解在中国只有两种，在日本大概有三十多种啊，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学法师，把日本古时候这些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统统在大藏经抽出来印一个专辑啊，无量寿经的这个注解的总汇啊，或者像我们四库全书一样汇要，这就非常有价值啊！它大概有三十多种啊，现在人学习少了，这三十多种东西通通归做参考啊，因为无量寿经是净土第一经啊，也是净土宗的概论啊，把极乐世界作为详细的介绍啊，非常难得这么好的本子，这慧疏就是日本的郡地法师的啊，是胎言情啊，借此宽比尔非太保中太僧啊，不是真正的太僧，是用他做比喻。何以知呢？安乐国中一向化身故，故知非是太僧啊。这个书的意思，下面黄念老说得很清楚：所谓太僧者，只是疑惑未尽。暗障犹存啊，这个暗障就是疑没断了，未能见佛闻法，故以胎儿为比喻啊。若论其实呢，一切往生之人皆是化身，并无胎神也。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胎神是比喻，不是真的啊。且遍地之人虽云出胎，不但无出胎之苦，所说快乐又如夜摩天人在宫殿中啊！啊，夜摩天是欲界第三天，在四王天、忉利天之上，比天中人时时畅言快哉快哉。那个世界的人一天到晚的快乐快乐，真快乐啊！啊，比他利天还高啊！啊，这可见其中天人之乐深矣啊！啊，不苦啊！啊，只是见不到三宝，不能闻法而已。啊，所以真能生到 边地宜城呢，很不错了。啊，也真的到了极乐世界了。啊，顶多人间五百年这么长的时间，他就入品位了。啊，他不怀疑就入品位了。啊，所以慧疏云。亲身为因，诸法为缘，胎化借机因缘，故对其果呢，问其所有也。啊，所以佛家常说，一切法从因缘生。啊，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生一定有因，但是因要没有缘，不能往生。因每个人都有啊，一切众生平等的。为什么？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为时所变，谁的心？自己的心。谁的时？自己的时。自己的心跟时变现出来的啊，那怎么没缘呢？这叫清因缘。啊，地狱魔鬼出生也是自心变现的啊，也是心现识变的。换一句话说，包括自己的身，包括自己的灵性，通通是自性所生、所现、所变现的。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啊，是一不是二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一体，他怎么会不相亲相爱呢？怎么会有对立呢？啊，右手跟左手会不会对立？不会对立，为什么？一体。舌头跟牙齿有没有对立？牙齿把舌头咬破了。舌头要不要报仇？这为什么不报仇呢？一起嘛。啊，佛告诉我们，真话、实话，决定不是假话。啊，一切诸佛如来跟我是一体，一切人天跟我也是一体。啊，畜生、恶鬼、地狱跟我还是一体。不但这个，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是自己心外来的东西，没有。啊，这就说明因，设法界一真庄严，个个人都有，而且是平等的。啊，遇到什么缘，他就起现行，缘不同。啊，所以佛法不讲因生，讲缘生。啊，缘是每个人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今天遇到的缘好啊，遇到成佛的缘呢、啊？啊，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一部佛号，这一句佛号，这是成佛的缘。你要是把握住了，这一生做过去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如果不知道，你比如说现在世界，这个世界一般是什么缘呢？贪财、贪色、贪名、贪利。啊，那这个缘是果报是什么呢？果报是恶鬼贪啊。 啊，如果嗔恚心重，啊，怨恨心很重，果报是地狱，地狱的人，啊，愚痴、真妄、是非，没有能力辨别，往往搞错了，畜生。啊，无界实相，哎，这个好，像现在很多人呢，中国传统文化不错，要好好的学，这是人天缘。啊，你走这个路子，来生不会失掉人生，修得好，啊，福报更大，就升天了，就人天缘。啊，那么无比殊胜的，就成佛的缘呐、啊，成佛的缘确实在这一部经啊。啊，我们去年清明把《华严经》停了，《华严经》十诸品我没讲完呢，啊，我就停了。为什么？看到灾难太多了。啊，这一部经能够化解灾难。啊，为什么这一部经是一切诸佛菩萨所重视的、所护念的？啊，是讲这一部经的地方，绝对不会有灾难。啊，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明白了，大家都清楚了，大家都肯念佛，念佛的人越多，啊，整个地球有灾难，这个地区没灾难。啊，纵然不能将灾难完全化解，灾难也是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肯定的。啊，我们看到国家有这么多灾难，我不能回国讲经，我就住在香港，这国家的大门口。啊，在这个地方讲经，时间增加一倍，过去是每一天两个小时，四个小时。啊，希望这个功德得诸佛菩萨护念加持，啊，能够让中国沿海，啊，上面是韩国、日本，啊，东面这是台湾、菲律宾，下面是越南，这个地区。少灾少难了、啊，啊，那么这部经我估计十月可以圆满，啊，讲的差不多了，现在第四十品了，总共48品，后面几品不长，啊，所以估计大概再有100个小时差不多，啊，今天是551次，也就是已经讲了1102个小时，啊，大概再有100个小时差不多，啊，一天4个小时，这个不到两个月就讲完了，啊，讲完了以后，有同学问我在讲什么呢？我还讲这部经，啊，我们从头再讲一遍。啊，那么这一次完全依照黄念祖老居士的主题，啊，底下这一遍呢，我们换一种方式。这部经呢，我编的有个很详细的课盘，啊，用这个课盘作为纲，用念老的注解读进去，所以未来这个本子是净宗大经。科解演义，啊，这个是当中加了一个字，科解演义，啊，会比这次讲的更清楚，啊，更容易懂，啊，希望我们同学认真努力在一起学习，啊，学习的人越多。我们知道这个力量就更大， 现在科学家证实了，意念就是我们的念头，念头可以能改变物质环境。啊，这个在日本江本胜博士在琵琶湖做的水实验就做得非常成功。啊，念头改变外面境界。啊，他在琵琶湖一个海湾，这个海湾是死水。啊，水不能流出去。20多年来脏乱气味非常难闻。他找350个人在湖这个岸边请了一个出家人老人90多岁啊，带领大家祈祷，祈祷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啊，这1个小时要求大家把所有念头放下啊，用清净心，只要用1个念头湖水干净了，我爱你，这就好像念咒一样啊，口里头念这个湖水干净了我爱你，心里头也是这样想着。1个小时350人3天之后湖水真干净了，气味没有了，保持6个月啊，这一桩事情震动了日本啊，各个媒体都来报道啊，意念你看可以做到啊，半年之后又不行了，这叫什么？这治标不治本，这所以祈祷真有力量，但是它不是治本啊，时间久了力量没有了，它又恢复原状。所以我告诉江本博士，我说你最好每2个月去祈祷一次啊，湖水就永远保持干净。治本呢就是教学啊，讲经教学是治本，为什么？大家心都清净啊，湖水脏乱气味不干净，人心不干净啊，妄念很多啊，叫贪嗔痴慢疑啊，啊，在造作的杀盗淫妄啊，这就不行了啊，所以身心清净，我们外面环境就清净啊，环境跟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佛在3000年前讲清楚了，现代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信息啊，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会变成这样的啊，这个事情在过去爱因斯坦说过啊，宗教与科学最接近的就是佛教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将来的佛教是列入科学啊，大家学科学最高的科学在佛经里头啊，又楞严长水疏啊，长水是宋朝人啊，长水是法师的名，这个法名。佛教因缘为宗，以佛圣教自前至圣，说一切法不出因缘而自，所以佛法因缘生啊，啊，因缘和这个生法了，是佛教世世代代所依据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